地下那里女不孝的孩儿

白娘，阿玲是我个孙新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孙白娘，孙新孙白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，严得媳妇来听音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看一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口的鬼的是红哎哎呼呼呼，西部龙山翻发利益，一直长远发主要去和尚中，各种聚焦严丝到啊啊啊啊啊啊，农业量西部去好见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光，高明夫人与农中啊，媳妇龙是一脸发春听言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阿姨同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带侬中分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急不不，夫妻总会精神空啊，要夫妻和睦嘛，自比侬草原为你起身啊啊啊冲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穿过花 风歌词龙成恩美丹谢撒呀帕杨柳带翠，桃花开，在花肚儿遇上一弯水。心心心连同命，我叫你阎罗舞你早受令，千手则起逃离难幸免，花问鸟问终难留，鸟。 家。